到我们这来取产品的时候，都不是孩子来，都是爷爷奶奶来。 哦， 有一次他给我拿大锦旗来，给我捐了一个大锦旗。那次吧，我才听他告诉我，孩子不光身体好，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前十名的。 哎呦，那这孩子如果没这个病啊，会更好啊哈。 嗯，他没有这个病，要不补充这些东西，他身体缺，没有这个病他也不行。 哦。 但把他一补上来， 嗯， 这个孩子成绩一下就上来了， 哦， 在全校排前十名。 我就说孩子吃这个，不仅说这个身体强壮，还这个有益于这个孩子的这个 细胞营养细胞， 这个思维哈， 思维， 哎，思想， 思维是高细胞思维，嗯， 就是有助于提升他的学习呀， 啊，对吧？ 啊， 大脑神经， 嗯， 神经细胞， 嗯， 神经细胞缺物质， 哦， 你说能想出啥来？ 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即将考试的这个学生，提前服用它是不是也会？ 那当然。 啊， 你提前半年你吃啊， 是否会增强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判断能力、 记忆 能力？ 那学习他成绩， 还有就是你之前说的应激啊， 应激反应， 有些孩子 一到考试就紧张， 就不能正常发挥了， 对啊， 自如的发挥了， 对啊。 那么他是否也有这些作用啊？ 你把他一说，那小鸡儿，你说我打那个疫苗， 嗯， 那打完了一个礼拜不吃食，吓的， 就是啊，嗯， 那就叫应激反应。 嗯， 那小孩一考试就紧张，就害怕， 嗯， 他一害怕吧，神经就错乱。他考不好成绩， 嗯， 他成绩能上去吗？ 嗯， 所以一考试他就害怕，就紧张。那有益菌，这个单细胞能调他那个阴，那个身体 滋养这个脑神经，啊， 神经细胞，他俩相互转化调节，他就不紧张了。 哦哦哦， 嗯，然后呢，再高营气，高微量营养，再补充，把细胞里缺那些部分、缺那些物质再给他补上， 嗯， 补上了这细胞就正常了， 嗯， 思维就敏捷了，就有智慧了， 注意力集中哈， 学习他自然就好了，记忆力他就好。所以呢，他爷爷说，原来在班上老是倒数后边那几个，这下在全校排前十名，你看那得多厉害呀！ 哎呦， 哪是光糖尿病改善了？ 那现在这个很多学习不好的孩子哈，我们这个家长可能有的想不到这一层，就是盲目的这个学练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对， 嗯， 就给他调节平衡 了。学习不好的孩子哈， 对啊，他一调节平衡，学习成绩就上来了。 嗯，这孩子越来越聪明了哈， 哎，还聪明了， 这是一举多得呀。 我们在辽宁也救助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中学哈，没毕业，也是一型糖尿病，这孩叫卢奇，好像我记得哈， 嗯， 就山东那个盲人 哦， 给咱们说捐2万块钱， 后来就把这个老人送到敬老院了。嗯， 就那次吧， 嗯， 就有咱们辽宁辽阳，还是我有点记不太准了，就这个孩子 太多了哈， 已经糖尿病了， 嗯， 就不能上学了嘛，不能上学了，那我们后来救助吧，然后完了又上学了，上学了呢，他是个县级城市，录取线吧是300分，他考了380分，考上重点高中。 嗯， 你看都实学那么长时间了， 嗯， 考上重点高中，这就说明把这两种这个一个内一个外的两种物质一补上， 提高孩子智力了， 就提高智力了。所以我就讲啊，小孩的病越来越多，没有人知道能让孩子不得病， 就是有个好身体，有个好智商， 对呀，不得急性病，永远不得慢性病。 嗯， 就说我们这个治未病对这个孩子的意义， 嗯， 那小孩得病有多多呀， 就是， 哎， 就是影响孩子一生的这个大事啊。 对呀，啊，得不起病啊。 嗯， 说我的理论呢，就八个字， 嗯， 有些人老记不住， 嗯， 我说八个字能记住不？内， 嗯， 因 综合 调节 平衡， 记住这八个字。 嗯，八个字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呢，啊， 这八个字它有它的道理， 就是 你不能胡乱编 这个八个字，就是道啊。 对，这八个字就讲道， 在古人可以称之为真言呐，啊，八字真言， 嗯，也可以叫这么说哈， 嗯， 因为他把这些个未解之谜都揭开了， 对， 你说那不就真言吗？那不就是道吗？ 揭破了哈， 揭破了吗？ 嗯， 这不就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吗？ 就是啊。 那么呢，通过我讲补之后调， 嗯， 内分泌， 嗯， 代谢，这就解决了。 这有补有调，一张一弛啊， 一张一弛。所以我讲什么叫第六大功能，调理功能，调理什么？ 嗯， 就调理刚才讲过的一样一样的。每一个环节你都得来调， 嗯， 从里到外， 嗯， 都调平衡了， 嗯， 这个小宇宙它就自然平衡了。 对呀，啊，这个小小的失衡就会引发大问题哈。 那 啊， 就说那个0.01%的那个问题， 就是 能影响我们整个小宇宙。 99哈， 就 像这个国家这个航天工程上，一个小小的螺丝，就导致整个这个